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， 北京 News Radio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就是喜欢听 北京 News Radio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云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汤宝如、张学友演唱的《相思风雨中》。 哦，给相思风雨中。 苏有朋，等到那一天。 我会等到那一天，你再回到我身边。 孟庭苇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。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。 那英，放爱一条生路。 放爱一条生路，不要频频回顾。 许美静，放你在心里。 一生把你放在心里。 姜育恒，情难枕。 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，红尘人的凄凉。 陈绮贞，旅行的意义。 却说不出的什么场合曾让你分心。 可米小子，青春纪念册。 给我你的心做纪念，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。 草蜢，半点心。 半点心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汤宝如和张学友带来的对唱情歌《相思风雨中》。 漫漫路上真重。 海里漂浮，辗转却是梦。霜雪飘时，但愿花亦艳红，未惧路上烟雨蒙。啊，既相思风雨中， 啊，既痴心风雨中。 抱月去，把春风云外追，终烟里梦，恨满胸。受红尘多捉弄，难解百般愁，相知我意浓。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。 分飞各天涯， 但愿他日重逢。 夜漫漫路上珍重。寒夜里霜雪飘时，但愿花亦艳红，别后路上珍重。 明月几时？

送我回家，我还在猜测，可都是真的了。再见面前，一直想想还有某种关联，但客气是拒绝心。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沉沉迎风的词句，茉莉花开的香气，闭上眼回到过去，划分界限的桌椅，下个却靠在一起，我就是离不开你。一路乘着溜滑梯，我们说好走到底，因为从此就分离。用黑板上的日期倒数找你，慢慢清晰，原来思念你是加了糖的沙心。

冬季到台北来看雨，这是孟庭苇的经典之作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这时段我们还将继续欣赏到那英《放爱一条生路》，张学友演唱的《无所谓》，王铮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》，罗志祥《爱转角》，和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首苏永康的歌曲《活着就是精彩》。 人生的悲喜我在寻找到，为谁可以活，倦极时仍然能依，梦仍然热炽，雨寒和避雨，这个人没志意，晴天阴天总会来，如阴街起跌不意外，世上问谁人无愁哀，每事也清心，从来不至于时常为际遇喝彩，即使漆黑都把头抬，活着已是多精彩，一心里阳光可改变愁哀，来面对生存的礼待，别绝望当栖身浮袋，活着已是多精彩，几多个难关都不要离开，这盛世喜和爱一起亦在，人生的悲喜舞台，寻找到为谁可以活，倦极时仍然能依，梦仍然热炽，雨寒和避雨，这个人没志意，晴天阴天总会来，如阴街起跌不意外，常问谁人无愁哀，每事也清心，从来不至于时常为际遇喝彩，即使漆黑都把头抬，活着已是多精彩，一心里阳光可改变愁哀，来面对生存盛世喜和爱一起记 是你的归宿，放爱一条。 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无所谓，放弃后悔。爱情来来去去，没有是非错对，轻易飞，珍重后不会再相会。偶尔有一点思念，在夜里点缀。无所谓，谁会是谁？靠一靠我胸膛，温暖片刻沉醉，梦一醉，缠绵是坦落的宴会，解脱我些许幻想，好走你出寂寞的包围。有时很美，有时很。会是谁？靠一靠我胸膛，温 论片刻沉醉梦一醉，缠绵是散落的烟灰，解脱我些许幻想，好抽离出寂寞的包围。有时很美，有时很累，谁嫁给我伤害我无所谓，没有快乐，没有安慰，情到深处真的无所谓。有时很美，有时很累，谁再给我伤害我无所谓，没有快乐，没有安慰，情到深处真的无所谓。有时很美，有时很 王铮的经典对唱情歌，没有人比我更爱你。闭上眼睛，静静聆听，旋律好听又耐人寻味。王铮和水木年华的深情演唱，使得歌曲温情中带着一丝丝的伤感情绪。 从爱上你的一瞬间，我终于明白了孤单，是否爱只是片段，梦境的片段，一秒钟的幸福用心碎来换。 若不是眼泪落下来，我不

说要带我去环游世界，就算整个世界都改变也不改变，为你勇敢的自己，给你我的心做纪念，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的 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。下周一的早晨，邀请您继续来欣赏老歌。下周一我们即将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：李健《抚仙湖》。 转身而去的瞬间，是天涯。 郑中基《甲乙丙丁》。 我们只是路人，甲乙丙丁，在此花花世界集体游戏。 尚雯婕《亲密爱人》。 爱的上有你，我并不寂寞。 谢霆锋，只要为你活一天。 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的心。 南拳妈妈，初恋粉色系。 初恋的粉色系，连绽放的唇蜜。 李玉刚，刚好遇见你。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。 陈奕迅、王菲合唱的《因为爱情》， 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 因为爱情， 张学友《不老的传说》。 一山花木在结山生，为谁干板老的爱定定成。 萧亚轩《类似爱情》， 给我一些类似爱情的回忆。 周杰伦《听妈妈的话》。灰色空间。 多的经典老歌就在下周一早晨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今天早晨我们欣赏的最后一首歌是苏芮演唱的请跟我来，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，我们下周一早晨再会。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，是为了配合你到来，在慌张迟疑 花岛，原生态海岛，吃海鲜，游海岛，避暑桃花源，消夏绝花岛，辽宁兴城绝花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。 清凉一下，泼水节玩在雅鹿谷，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，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，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旅游去哪儿？去十三陵啊，观古迹，赏文物，览美景，品美食，看表演，德胜门872直达十三陵。消暑度假来镜之湖，体验高山滑水，看国际小丑和汪星人表演，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，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，勇者的自拍圣地，平谷石林峡，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，等你来挑战。 长征，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丰碑，惊天动地的革命。